那大伙儿瞅见的时候啊，已经横在这个朝阳路主路上的了。那怎么回事呢？嗨，说这个公交啊出了事故了啊，说本来是准备进入朝阳路高锦公交站，就要进站停车嘛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突然之间向快车道的方向肉塌给过去了，越过绿化隔离带，开到那快速公交专用道上，然后又撞坏了快速车道当中中间的铁栏杆，横马路上了。火，有乘客受伤吗？有人说是一位，有人说两位乘客是被磕碰受伤。哎呀，安全呐，你说是也不是呢？ 那后来呢？ 别着急呀，继续听啊。这个手机尾号我瞅瞅啊，这是哪位啊？9866，您理解错了。他说刚才那个开宝马那个声称说让交警脱衣服啊，说怎么这女的这啊，这怎么还让交警脱衣服？不是，他那意思是让交警脱警服啊，那意思和他横是吧？哎呦，你瞧了没有，我这家伙我多厉害，哎，是那个意思。不多聊了，感谢各位收听，接下来关注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吧，各位兄弟姐妹们。 心碎听懂红若 好酒不常有，该出手时就出手。那来自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技术开发公司的酒就更不用多说了，它以品质至上、口感独特著称，是大家任何用酒场合的理想选择。那么今天呢，茅台纯原浆品牌限时推出了一折秒杀名酒的活动，那扫码价3960块钱一箱六瓶的茅台纯原浆酒，先是单价五折1980块钱一箱，同时享受15年的独有优惠，买一得五，也就是说今天1980块钱可以得到五大箱酒，这样算下来呢，每箱折合仅需要396块钱，同时呢还赠送高清智能 4G 手机一部。是的，朋友们，你没有听错，只要在2分钟之内打进400-067-1199，400-067-1199，1980块钱就能够带走原价19800块钱的五箱酒和高清智能 4G 手机一部。那么最主要的啊是免费送货上门，验货满意之后才付款。提醒您一下，每档节目仅有100组的备货，每人限购2组，抢购电话记好了，400-067-1199，400-067-1199。好的，场外的热线呢已经是非